好，翻嚟第二节啦， 系 第二节我哋讲啲高科技嘢啦。咁我哋先讲咧，第一个咧就又系 F 三十啊。 系 咁 F 三十大家知咧就是、澳洲嗰边啊。咁就因为澳洲咧就嚟紧觉得 F A 十八咧就够啦嘛，即系佢哋啲 C D 系咪？咁所以咧就佢哋嚟紧咧会买呢个嘅 F 三十五啊。F 三十嗱 ，F 三十五咧又有一个环环相扣嘅问题嘅，就系、是、咁如果买 F 三十五，佢应该买咩型号咧？ 海军梗系买 C 啦， 系嘛？但系个问题佢冇咩啊嘛，即系佢冇一个坚嘅航母舰啊嘛。同埋佢系冇个弹射器嗰啲嘢嘛？ 澳洲呢个问题，有个网友问啦，究竟系咪会将呢个 两栖攻击舰、 两栖攻击舰即系买 B 啦？ 系啦，咁呢个咧就会再答大家嘅。 系啦， 咁第四环节讲，咁咧就讲翻咧就澳洲咧抌咗170亿美金，其实都好金嘅，就买咗72架 F 三十五。嗱，听讲咧佢哋买72架 F 三十五咧，原来咧佢哋嘅海军同空军咧系咧讲数啊。 系， 佢哋讲数咧就话海军，喂，你可唔可以买24架俾我啊？24架要 B， 其他你买 A 啦。跟住佢空军话条数边个走啊？我走咗咯， 两个就争 quota 啊嘛。 系，唔系争 quota 争分， 即系依一个问题。嗱，170亿咧就系已出之物。 系 个问题就系拨咗落空军嘅。 点样分咧？ 但系问题空军话：喂，而家你要 B 咁条数点解？ 系咯， 你系咪牛翻俾我先？ 系咯， 空军你海军话：喂，我条数点牛啊？全部数都要国会批噶啦。 系啊， 咁依家就要问啦。请问多突咗条数边个走咧？就是一个问题嚟嘅 ，B 贵啲嘅 ，B 贵好多噶，即系你预 B 贵4000万啦， 系咯， 3000-4000万啦， 1200万美金 一架、哦。如果你3000-4000万，如果你24架，讲紧10亿嘅咯， 系啊，未计呢个五角大厦赚你啊，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 suppose 咧就呢一个咧就系解答翻嗰个两栖攻击舰其中一个嘅方向嚟嘅， 系 好啦，咁咧一个72架 suppose 全部都 A 啦， 系 suppose 全部 A， 嚟紧会唔会有啲转 B 咧？我哋未知嘅， 系 啊，但系唔好理啦，依家咧。基本上澳洲咧嗰边咧就已经接收咗咧两架， 系 啦，就摆咗佢哋咧一个地方，又系叫 Newcastle 嘅喎，即系同英国嗰个地方一样。 因为佢啲字同一样噶嘛。 佢哋即系啲英国殖民地都系专摆英国地方名 噶啦。专跟翻名噶嘛， 即系等于我哋都系有咩 Aberdeen 啊， 系啊 ，Five Street 嗰啲嘢。 即系 York Town 啊 ，York 啊嗰啲好多嘅， 系嘛？ 全世界好多呢啲咁嘅城市名。 都啲城市名， 城市啊镇呢啲名好多噶。 你大英帝国嘅， 即系加拿大有伦敦噶嘛？美国都有伦敦噶嘛，但系摊仔嚟噶。 佢哋有新英格兰嘅咁嘅嘢咧，系好啦，讲翻啦，咁咧就喺 Newcastle 附近咧个空军基地啊，咁咧就William Town 啊，咁嗰边咧就你见到噶啦。咁当然啦，澳洲军方咧佢担心咩咧，就系依家话 F 三十五咧会惊隐形屠尘魔罗啊。 哦、 咦，大家你冇发觉好似同我哋之前讲英国嗰单嘢 系啦，摆明嗰批货有问题啦， 系嘛？唔知系咪嗰个 block 咁， 即系唔系嗰个 block 咧就唔系呢个即系跟呢个 model。 是 可能仲系用紧旧式，即系涂落去嗰啲。 我系怀疑佢哋系第一批啊， 我第一批、啊， 最早嗰批啊， 系啊， 即系咧最早嗰批咧，为咗赶出货啊， 系啊， 就出咗批先。而你话当中个嗰、那个 QC 系咪做得最好咧？未知噶， 未知。 咁但系卖俾盟国就梗系卖次货先啦，大佬啊，我自己美国军方用紧最劲嗰啲啦，系嘛？即系我有谂过系咁样。 系啦，全世界都唔够分，好嘢留翻俾自己先。 咁梗系啦，系咪先？嗱，当然啦，我哋咧未嗱，我同 Alex 未 check 个批次啊， 系 要 check 嘅，即系 check 个批次咧，睇下有冇机会咧，就真系出咗啲流嘢俾佢啊，尤其是系早期嗰啲啊。好啦，咁另外咧，佢讲啊吓，嗱呢个就好笑嘅，嗱呢个咧系中国嗰边咧有个叫做国防科技大学啊，有个教授啊， 咦又中国？ 系啊，嗱我哋即管听下佢讲咩啊，佢话我 F 三十五嘅隐形涂料啊，同其他咧有个共通特性啊，就系佢喺高温啦、高速啦、高寒同高盐嘅极端环境之下咧，系会产生呢个嘅损耗嘅。 系， 咁老实系人都系噶啦，系咪？ 系人都有损耗啦，系嘛？ 系，但系问题系 F 三十五究竟佢嗰个高温、高速、高寒、高盐喺咩情况咧？其实佢咁讲咪即系澳洲咯，澳洲佢又可以冻，系咪？嗱，当然嗱，佢高寒咧就系因为佢架飞机飞到最高嘅地方， 澳洲又唔系好冻嘅， 但系飞高空啊， 高空又会， 高空会高寒啦， 系， 亦可以高温啦， 系， 咁高温就可能系讲紧系摆翻喺陆地嘅时候高温啦，因为你知道澳洲热起上嚟40-50度噶嘛， 系啊， 好啦，跟住咧高速就梗系飞啦， 系， 即系你讲一倍音速都快啦，系咪先？高速或者1.6倍， 系。 嗱嚟紧咧，佢个引擎咧，依家系 F 135，系咪嚟紧会劲啲啊？ 再加 到22吨啊嘛， 22吨啊！ 而家到22吨咧，有人推测咧个音速咧应该系接近二嘅， 接近二添嘛， 1.8度啦。 哇！ 但都接近二噶啦。 咁肥行二好似慢慢地， 系嘛？咁肥行二哦， 系咯，慢慢地。 唔系起码推咗一下嘅，即系可能开10秒，开20秒之后要熄咯，跟住等佢滑行咯，一路去咯。 系 好搞笑。咁咧就 F 三十五啦，就即系依家如果咁样嘅话咧，究竟个涂层有冇问题？嗱，有啲人话，澳洲嗰个地形咧就比较好玩嘅。 系， 首先咧沙漠多， 系 嘛，半沙漠又多。 系， 咁其实佢哋住人嘅地方好少嘅啫。系，系咪全部都沿海啊？ 沿海南边为主啦， 东南系嘛？ 东南为主啦， 系啦，东同东南， 最东同最南咯， 最东 最东同最南， 最东 同埋西南 最 西南得一个就叫做珀斯， 系啊， 系啦 ，Perth， 系啊， 咁咧就都冇乜地方住噶。 北就整翻达尔文港，但系威， 但达尔文港都好荒芜噶， 好热噶， 系咯，好热噶， 土住住， 土住住噶嘛， 系啊。 但系达尔文港嚟紧旺，因为佢系黐住即系太平洋， 太平洋系啊， 所以系会旺嘅， 黐住呢个即系嗰个即系东南亚啦， 东南亚啦，同埋嚟紧咧，应该啲军港会摆嗰度，因为佢要去巡弋南海嘛，所以大英文港嚟紧应该重要嘅。同埋咧，我以我所知咧，大陆系有投资嘅，系有抌钱落大英文港嘅，因为你出口去大陆最快嘛，所以 suppose 啲矿石嗰啲应该都有机会大英文港， 有机会进化添嘛， 系噶，但系 进化啦， 你个闹搞难嘅。好啦，咁讲翻 F 三十五咧，就因为大家都明啦，即系佢个问题就系、是、你每次咧起飞同降落都要维护噶嘛。 系 咁，如果今次你发觉佢嗰啲高盐，嗱高盐系咩咧？就系因为佢近海啦。 系 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佢个高温，头先我哋讲咗啦，系咪？即系本身个沙漠嘅地方啦，咁啊令到咧嗰啲潮汐容易刮甩。 系 尤其是啲沙漠地方啦，系嘛？你会特别容易俾啲沙啊、成啊、啲风沙会刮到啦。所以佢哋话咧。嗰啲位咧，如果成日要补咧，就好麻烦。大家当然都知啦。如果佢补，就梗系咪普通咁你油油咁补啦。全部都系要有一定嘅性能去，有个专责小组去做呢样嘢嘅。所以咧就个即系个钱系会多啦。同埋你如果你唔维护啊，隐形战机就唔隐形啦。咁又好鬼麻烦噶嘛。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嗱，当然我哋讲过啦 ，F 三十五咧，我哋讲过佢依家嘅新设计咧，就其实个蒙皮同埋个涂料系合一噶嘛。而家唔系话我整一阵蒙皮再搽噶嘛，合一咗噶嘛，所以其实理论上嗰个依附性咧系会高啲嘅。你话甩咧系冇咁易甩， 基本上就完全唔同咗，同第一代系完全 系啊，完全唔同咗。佢同 F22 唔同啦 ，F22 咧就都仲系蒙皮同埋个涂因为涂料系分开嘅，系啦。咁所以咧，如果 suppose 嘅话咧 ，F35 依家买咗嘅话咧，就我觉得个维护系比 F22 更加容易嘅。嗱，咁所以咧，你咧就睇下澳洲点样去处理啦。咁啊，当然我相信咧，就澳洲最好就楞埋英国佬啦。然之后就一齐做啲诉讼啦，咪告鬼佢啦，就告鬼呢个 Lockheed Martin 啦，你出次货俾我哋啦，就睇下可唔可以拗翻啲嘢啦，咁啊即系呢个我哋嘅睇法啦吓。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俄罗斯嗰边咧就其实就唔系俄罗斯嘅，应该话针对俄罗斯。其实咧美国咧就谂咗好多方式咧去对付俄罗斯嘅，其中一个方式系好过瘾嘅，一个叫做咧base in a box 啊。中文点译咧就嗱，如果你睇大陆网站叫做双字基地，我觉得好核突嘅。即系其实咧，你以前有冇睇过咧？有个汉堡包叫 Jack in the Box 啊， 冇 有冇听过啊？你太年轻啦！ 我 阿力死太年轻， 我就听 Fing Inside the Box， Fing Out the Box 啊， 系啦。 咁呢个咧就双子基地啊，咁咧就咩咧 ？Base in the Box 咧，其实好过瘾嘅，就系话咧，你可以点样将一个空军基地最快嘅方式揼落去一个你想要嘅地方咧？就即系砌 LEGO 啦，咁都有一个问题就系你点砌啊嘛？ 唔系攞货柜砌咩？英国咁 嗱，佢又过瘾啦。嗱，佢就唔用货柜，就系佢系将啲嘢入落货柜， 系哦。 然之后你一机一机咁样摆过去， 砌 LEGO 啊嘛， 系啦。咁啊，好鬼过瘾嘅。咁咧，佢就讲啦，佢可以用嗰啲箱啊，即系用嗰啲container 嘛， 系 大陆就叫集装箱啦，我哋叫货柜啦，咁啲货柜一个个货柜咁样摆过去，一摆落去之后就装咯。 嗱，我都见过啲片嘅，就系咧点样咧，美军有个快速起呢个起机场嘅方法，咁又唔用红毛泥石屎啦，因为铺太嘥时间啦，咁有一块我谂两米乘两米到嘅砖啊，就砌即系可以经个货柜啦，咁啊发控飞到过去啦，咁啊再搵啲吊机咧。就一块块咧， 一块铺上去， 铺上去系啦， 即系快速应变， 快速起同快速 落 拆。 哦 ，OK， 系啦， 但系应该用唔耐喎呢啲就， 临时性嘅啫， 临时性咯， 系啊，即系好过沙地啊，就沙地起降唔到啊，成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入沙咧又 系啊， 好麻烦噶嘛，系啦，咁佢好干噶，咁咧佢呢个方案啊，我哋叫做咩咧？叫做 DABS 啊。一个系统啦，咁咧呢个咧就有少少似 Alex 讲嘅，咁佢入面咧有24个组件，咁24个组件咧就你唔好理佢咩组件啦，总之咧佢就好似 Alex 话斋就砌，咁佢可以点样砌嘅咧？佢就可以用呢个 C17， 咁咧 C17 个空中霸王啊 ，Global Master， 你只要摆上去，去到边个位咧 ，C17 放翻落嚟，咁你就可以砌噶啦。咁你去盟军嘅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砌。 我去 C17 掟嗰啲砖落先啦， 得啊嘛？ 啲步兵快啲帮我起啊，大佬，我起唔到，我降落唔到。 即系有啲散兵跳落去先，你啲工兵喺边起噶啦？ 快起个隧道，快啲起咗个跑道先，我要降落落去，唔系我冇油。 系，所以好过瘾嘅。所以咧，呢个 DABS 系统啊，其实咧帮到咧，你话依家北约啊， 有啲北约咧，你任何地方你想做一个临时基地咧，你唔使谂啦，你攞 C17 掟啲嘢落去，咁你就可以随时喺嗰度做。 因为你卫星睇到晒你啲机场喺边噶嘛，如果我袭击你嘅话，咪梗系打喺机场先啦，等你即系啲空军起飞唔到嘛。 系啊，咁所以咧几好玩就系咩咧？就是、如果俄罗斯咧，如果玩嘢啊，佢用啲饱和导弹攻击啊，不停攻击你啲跑道啊，咁你咪俾人炸鬼晒死。 呢招系学以色列啫，系嘛？以色列玩得最叻噶啦，呢样嘢中东战争就 系炸到你睇冇完， 炸到你。一开波啊，低飞，跟住就揾晒啲雷达、机跑道，等你啊，几强空军冇用， 嘢又有冇啊， 起飞唔到， 即刻死晒。咁但系咧，美国佬就话，就算你有本事炸晒我啲嘢啊，我都系起翻俾你睇。咁我用 LEGO 精神啊，全部砌翻晒。咁所以咧，就佢咧已经美国咧已经谂好晒噶啦。如果啲欧洲基地，如果俄罗斯咧已经因为有晒卫星，人哋都有卫星噶，佢如果咧可以咧用晒啲导弹啊，全部火炮啊炸爆晒你之后咧。美国就即刻用呢个咧 DABS 咧就全部起翻啦。 哦， 咁咧基本上咧呢个 DABS 都几劲噶，基本上咧佢任何高速公路、战备公路全部都做到咯。咁咧就可以起完之后咧就喺嗰啲你借呢啲公路嚟起飞当跑道。 哦， 附近就起咗个附近起一个基地咁样咯。 O K， 系几方便。咁咧佢哋咧依家咧好似试过咧就系用呢个嘅 A 十啊，就试过噶啦。喺呢个爱沙尼亚附近咧就试过起飞啊降落啊用呢啲。咁谂啊个谂法就系话，如果爱沙尼亚嗰啲波罗嘅海嘅三小国。 是 已经被人侵略啦，咁即刻就喺前线啲地方咧，就起呢啲基地就对抗咯。 哦， 系啦，咁仲玩埋 A10 添 ，A10 咁即系射啲坦克啦， 沙文最爱。 系啊，咁所以呢个都几好嘅。咁但系咧，当然啦，有人话咧就呢个计划咧，其实个问题就系咧，佢个造价咧系7亿几美金，大概8亿度啦。 系 咁有啲人就话咧呢个 project 咧，因为啲人咧做生意个 part 做得唔好啊。 系 咁啊，即系我谂系嗰个成本搞唔掂啊。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就未必用到咯。即系依家就听讲呢个project 咧，因为冇咗一个好嘅经理去监督住，我估就系啲钱乱使咯，可能。咁所以咧，依家呢个咧 base in the box 啊，即系 suppose 咧，美国系将呢样嘢摆得好头，因为你谂下，如果将个 LEGO 喺周围摆，你中意打边就打边，系咪好方便啊？咁所以基本上咧，如果你可以铺设到呢一个基地咧，你以后都唔需要太担心咧，喺盟国附近咧，冇附近冇盟国啊，即系咧衰啲啊，衰啲讲啊，搵一个小国。要挟佢或者打爆佢，然之后咧喺上面就起啲基地。 哇！呢、这个最紧要嘅台湾啦、啊，最啱用啊， 系嘛？ 系啊。 如果台湾咧有啲咩事咧，即刻就用呢个双子基地，呢、这个 base in the box 啊。所以咧，其实发明咗呢样嘢咧，相当劲啊。咁呢个咧系相当之好玩啊。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系、是、今日咧讲呢个夜视镜嘅问题喎。咁夜视大家知啦，传统如果呢啲夜视咧，通常咧大家睇嗰啲片啊。通常你睇咧炸伊拉克啊， 系， 炸阿富汗啊， 系， 嗰啲咪成日都黑白噶嘛。 我记得上次呢个有部侦察机，跟住有部苏-27嚟叫做拦截你啊，苏光，咁啊喺侧边开 A B 嘛，嗰个太阳嘣嗰声，但系黑白嘅， 黑白嘅，系。 或者是再之前美军同埋呢个中国撞船嗰单嘢，又系黑 白嘅，系啦。咁咧大家睇呢啲黑白相睇得太多啦。咁咧，有时你见咧嗰啲陆战队啊，嗰啲咪有啲绿色嘅， 系啊， 系咪？即系都有嘅。但你冇发觉佢哋有一个特征嘅，就系 monochrome， 即系佢哋系单色嘅。 单色嘅，因为绿色又灰色。 系啦，单色嘅。咁所以单色个原理系咩咧？就是、因为你个感光唔够嘛。 系。 即系你个 photon 侦测到嘅 photon 唔够啦。 因为红外线嗰个波长系最易侦测到嘅，所以就红色。 系啦，咁所以咧就你 suppose 咧就嗰啲 photon 唔够，咁你变咗咧。你可以感光个位范围太细啦，咁所以如果你可以集中用一只色嘅话咧，尤其是用某个波谱啦，应该系会最清楚嘅， 系啊， 集中出嚟嘅数就影响。但系当然个唔好处就系咩咧，就系、是、始终咧你单色咧，你冇个咁强烈嘅比对差咧，你会睇错少少嘢。 啲 detail 位睇唔到， 系嘛？例如咧咩 detail 位就系、是、举例啦，例如 Alex 一只手都揸住啲嘢，其实咧老实我未必知道揸乜嘅， 可能揸部手机嘅咋。 其实我可能揸咧。类似枪嘅嘢， 我揸部手机，但部手机大啲，但系咧远睇咧就似揸住手枪。 例如你揸把间尺，我以为你揸把刀， 系啊， 系嘛？你揸住个一本书，以为揸炸弹， 系 真系唔知噶嘛？你揸住个可乐，我以为你揸住个炸弹。 我拿住个锄头，人哋当我火箭炮咁 样。系啦，我摆咗喺膊头， 系啦， 你以为我系角色 嘅火箭炮系啦， 系啦，所以系相当恐怖嘅。咁所以咧，因为你 monochrome 咧，你单色啊，就有呢个问题咯。咁依家咧，佢哋咧就点咧？就依家咧，佢哋就要发展一个系统啊。咁呢个系统系咩呢？就系、是、呢就做啦。佢哋呢好过瘾㗎喎。佢哋呢依家呢喺拉斯维加斯嗰边啊。拉斯维加斯呢咁呢就有间嘢做专做叫 SPI 啊。咁呢间嘢呢专做呢依家呢佢有个叫做 X27 Osprey 啊。咁呢就鱼鹰啊 ,X27。咁呢就做咗个嗱好过瘾嘅有个 video 呢就 Alex 呢、這个。 咦咁同 MVR 同名。 Osprey 啊嘛。咁呢 过瘾地方最咩呢，就是呢几嚿嘢系咪有啲气球波波喺度啦，有六蟹啦。你发觉咁彩色呢好鬼靓仔㗎嘛。好似日头影㗎嘛。 好似啲色似咩啦嗱。 有冇啲似呢嗰啲咩 Canon 嗰啲平时呢影出嚟㗎嗰啲好靓嗰啲位 置。好似啲日系啲 3D game 嗰啲 View 嗰啲呢。 係呀係呀係呀。 View Sport 啦。 係呀。 Resort 啦嗰啲 game 嗰啲呢。 係啦好正嗰啲。 好似卡通咗啲㗎 啫。係啦。但你问题咩呢，就是呢个半夜型嘅。Midnight 型嘅。所以系好劲嘅。即系件彩色嘅全彩色嘅，咁依家咧就试紧呢样嘢咯。咁佢只需要咩咧？感光度，即系佢好低光就得噶啦，唔需要好劲。嗱，以前个原理就 系 要用啲光子 photon 啦，然之后咧就将佢释放啲 electron 出嚟，然之后就打落去，即系嗰啲感光啲 sensor 度，然之后就转翻做 digital 俾你睇。其实我哋成日话呢啲影像 系 假影像嚟噶嘛，即系你真影像应该直接投射噶嘛。咁呢啲系无即系。我哋叫 digital 啦，咁样弹翻出嚟睇。 嗱，呢个似咩？似电，似电子显微镜啊。 系， 即系显微镜，见啲细物，见啲 细菌啊， 系 啊， 病毒啊，好靓，好靓噶嘛。 系啊，好多倍啊嘛。 系 啊， 都唔咩咩， 好靓系好靓噶。 粉红色、紫色又好似好有 绿色啊，系啊，好靓噶嘛。 其实嗰啲色系假噶，电脑 色假嘅， 砌翻落去噶嘛。 系啊，咁所以咧就你发觉咧就虽然睇落好靓，但其实都叫模拟啦，类似 模拟色啦，又唔系话假色，模拟色。 系啦，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依家咧就如果可以做到彩色咧，系会好啲。咁但系当然啦，even 做彩色咧，其实咧有时都未必咁理想噶。咁咧依家有人话咧就话，其实可唔可以咧用一个混合色啊？就咩咧？就系你可以用咗你传统嘅嗰啲单色，再沟埋而家咧嗰啲光学嗰啲用啲彩色，就试下可唔可以 blend 到一只比较靓啲嘅， 比较 natural 啲啊，即系自然啲嘅色出嚟。 系啦，就可唔可以做到呢个 color light 咧？夜晚睇嘅时候咧会舒服啲。 咁你要揾个拉卡帮手咯， 系嘛？ 即系拉卡出名影相自然嗰个色系咪？ 系咁，可能要某啲厂帮手啦。 系啦， 系嘛？好啦，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咧讲完呢个科技之后咧，我哋就谂啦，啲应用点用啊嘛？ 系 应用就多咯。如果呢个咧最劲嘅地方系咩咧？就可以摆咧一啲嘅车啊。 系 摆喺车上面咧，摆啲空警雷达啊，或者啊唔系摆车 ，sorry， 摆啲隐形战机， 系， 例如 F 廿二、F 三十五，嗱 F 廿二未必会，因为佢未必对地啦， 系， 但系 F 三十五可以噶嘛， 系， 佢摆落佢个空警雷达就劲咯，佢摆落个空警雷达咧，咁你变咗咧，佢侦测下面啲地方咧， 系， 超准啊， 全天候啊， 系啊， 呢个彩色啊，冇认错人啊， 嗱，如果大家咧冇，如果记得我哋讲咧，就话咧，其实呢啲嘢咧系可以挤晒落所有嘢，挤落坦克啦，挤落单兵设备啦，嗰啲夜视镜啦，可以挤落潜艇啦。 但孔径雷达可唔可以配落去夜视镜咧？ 孔径雷达啊， 系啊， 咪最后装落头盔度啊？ 喺度。 咩意思咧？就系因为你知咧，其实佢嗰啲 camera 咧系全机360度噶嘛。依家个情况就系咩咧？就系佢嗰个嗱，大家知 F 三十五嗰个镜嗰个头盔啊 ，AR 你 点样头盔 你转360度睇到噶嘛？ 系啊。 其实即系话佢啲相机装咗，你嗰个抬头显示你都睇到， 系 啊，唔系 ，sorry， 你嗰个头盔睇到， 系， 咁所以恐怖地方在于咧，就以前咪睇绿色嘅， 系， 而家唔系噶啦， 系， 之前咪话佢嘅绿色咧系会搞到你咧嗰个视线咧会出咗问题， 系啊， 记唔记得？ 系啊， 而家唔会有呢啲啦，即系话如果呢个科技啊嚟紧呢个 SBI 可以应用到 Lockheed Martin 俾佢收购咗， 系， 或者 Lockheed Martin 订购呢个服务，摆落去嗱，当然嗱，大家谂啊，唔好谂住呢样嘢系两日后就有啊。两年都快啊！呢嚿嘢咧，我估起码都要五年技术嘅。 系 咁咧，如果相对依家咧，将呢嚿嘢嚟紧包 F 三十五恐怖地方做咩咧？我夜晚炸你辽宁号咧，唔系净系绿色噶啦， 系 全彩色噶啦， 全彩色 会日头咁炸你。 咁我睇到血肉横飞噶， 好恐怖噶啦，唔止血肉横飞咁简单噶啦，系啊。咁另外咧就系咩咧？就系之前咪讲夜晚降落咪好凶险嘅， 系 原因因为 monochrome 啊嘛， 系 而家彩色，咁咪即系会日头降落咁啦， 系啊，冇分别。 咁仲有冇嗰啲咩好严重嘅伤亡或者油库惊俾你撞爆啊嗰啲嘢？又唔惊啦，好啦，咁佢摆落 F 三十五以后炸，夜晚炸你同日头一样啊嘛，咁夜晚出击次数又多啦，咁同埋最紧要就 系 咧，我夜晚炸你嘅时候咧，我哋个代差更加明显啦，我夜晚同日头冇分别嘅，我炸你，咁但系你嘅夜晚就废噶嘛，尤其是辽宁号夜晚唔可以刺激我噶嘛， 理论上系未起飞到嘛， 系啊，咁我仲可以炸你嘛，咁所以你死唔死？所以咧，我想讲，哇！呢、這个简直灭国神器嚟噶，你唔好睇小呢个嘢，睇落好似咧，哇，平平无奇一个夜视啫嘛，大佬。改变游戏， 咁我就分到渔船同埋呢个辽宁号嘅灯啦，唔使搞错。 好，但系当然就即系中国要急起直追啦呢样嘢吓。好，呢节嚟呢度。